北京时间11点整， 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目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When the air turns cold and the fireplace starts to glow, it must be Christmas, it must be Christmas. Twinkle lights on the trees and kissing under mistletoe, the love it gives us, it must be Christmas. I hear the carolers sing while we dance in the falling snow, falling snow. There's so much joy in the air, it's impossible not toThis is the season, the season of love. It's got me believing this feeling's enough. Whoa, don't let this go away. Feel like Christmas every day. Everybody let me hear you say. Whoa, don't let this feeling end till Christmas comes aroundThis is the season of love. Season of Love 这首歌来自 98 Degree， 这个组合应该是之前在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一个组合了。他们是美国的一个男子合唱团，有四个歌手组成，他们之间进行了各种的非常完美的和声。那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样的一个季节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季节哈，不冷也不热的情况下，而且我在前两天节目当中已经吐槽过了，不再多说，就是等着入秋，到底什么时候能进入这个真正的秋天哈。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来找到我。今天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音乐旅程，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希望你能够收获到快乐。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Alan Walker， 周四就是我们的新歌时间，没错，所以下面这首歌就是他的新歌了，先听为快。就是 Alan Walker 的新歌 The Spectre， 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是 Alan Walker 的回归，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他的之前那个单曲都是非常的耳熟能详了。而他呢是一个1997年出生在英国的这样一位 DJ， 97年啊，真的是潜力无限的这样一个电音音乐人。而且呢他自己也是非常的神秘，每次都习惯头戴帽子面戴口罩这样去出现，制造这样的一个神秘的氛围。而表演的时候这个气氛也是非常火热。其实刚刚这首 Spectre 它其实是之前发行的一个单曲，在那个基础上进行重新制作的，因为现场反响很好，所以这一次发歌就发了这一首重新制作的 The Spectre。下面 面这首歌呢来自久违的水果节啊，这首歌 Jessie G 的 Think About It That。 Under a spell of don't. Ego reaction, guess I was holding up face. By saving your ass, you spent my money and I lost their faith. I screamed yes, you told me now. You fed me fear, I spoke to God. I was living my dreams through your eyes. Building my life on your lies, yeah. You just laughed when I cried, think about thatThe real sacrifice. Think about that. Think about that. Think about that. Wow. All you disturb is my work and my patience. Years of grinding, you took it, you broke it, and August, you fake it. You wanna be famous, say it, you wanna be famous. You saw my juice, was thirsty as fuck, always late, always faded.I screamed yes, you told me now. You fed me fear, I spoke to God. I was living my dreams through your eyes. Building my life on your lies, yeah. You just laughed when I cried. Think about that. Who lives the real sacrifice? Think about that. Think about that. Think about that.Think about that. Think about that. Think about the time when you blamed me. Think about the time when I called you up and I said I needed saving. Think about the time when you said you cared. You were lying, trying to face me. Think about the time when I got sick and you made me go on stage. Think about the time when you used my fame to stack up on your paper.Think about the time you told my label lies. You said she's crazy. Think about the fact they see it now. You're a shark, a cheat, a traitor. Think about that. Think about that. Think about that. Think about that. Think about that. Think about that. Think about that. Yeah. Think about that.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In that 12 passenger van in a small club in Minnesota, and the snow outside of First Ave. I just wanted my name in the star. Now look at where we at, still growing up, still growing up. I would lay in my bed and dream about what I'd become. Couldn't wait to get older, couldn't wait to be some. Now that I'm here, wishing I was still young. Those good old days. Always somebody mother told me, babe, that someday these would be the good old days. All the love you won't forget, and all these reckless nights you won't regret. 'Cause someday soon your whole life's gonna change. You'll miss the magic of the good old days. Wish I didn't think I had the answers. Wish I didn't drink all of that glass first. Wish I made it to homecoming. Got up the courage to ask her. Wish I would have gotten out of my show. Wish I put the bottle back on that shelf. Wish I wouldn't have worried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thought. I felt comfortable with myself. Rooftop open and the stars above. Moment frozen, sneaking out and falling in love. Me, you and that futon, we just begun. On the grass dreaming, figuring out who I was. Those good old days. I wish somebody would have told me, babe. Still young, maybe you always look back and think it was better than it was. Maybe these are the moments. Maybe I've been missing what it's about. Been scared of the future,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while missing out on now. We've come so far, I guess I'm proud. And I ain't worried about the wrinkles around my smile. I got some scars, I've been around. I felt some pain and seen some things, but I'm here now. Those good old days.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till it goes, till it's gone.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till it goes, till it's gone. Days 这首歌来自 Mark Moore 和 Kesha， 两个人的合作应该算是一种强强联合了。前妞也是发了一首新单，在9月19号的时候。周四来听新歌的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欧阳靖。对，这个要非常开心了。其实之前在看中国有嘻哈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欧阳靖，尤其是在他淘汰的那一场，其实也算是他主动想退出，想要给年轻人一些机会嘛。他说通过这个舞台找到了16岁的那一年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也是一种去焕发新生的这样一种经历。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嘻哈侠黑板门，嘻哈侠发的这个全球首张的这个电影推广曲，是电影英文对决的一首推广曲。这部电影呢是由成龙和刘涛去主演的这样一部电影，会在9月30号的时间上映，也就是在国庆档，可以再根据自己的需要看看想不想看这部电影哈。但是在这首推广曲当中呢，欧阳靖是用3种语言进行说唱，包括英语、粤语以及国语。其实在比赛当中，欧阳靖也是一直在坚持努力去说国语，去说我们中国自己的话的这种 rap。也是一直看到他在努力在进步，而且非常的谦逊这样的一个人。这首歌来自欧阳靖的这一首《零》。 Yeah, this is war, but really tell me who's the enemy? Is it my past or am I running from my destiny? A couple laughs and it'll probably jog my memory.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I can't pretend to be unaffected by the trauma in my life. And it's not just me, I had to watch my family sacrifice. If I could, I would go back and make it right. Back to zero, no, I ain't going out without a fight. 最深夜太阴，就是做人低调先可靠。平时习惯将自己同其他人比较。呢种行为每日每秒都尝试克服，因为只有个人嘅突破先会令你成熟。我就系唯一一位感受到我嘅辛苦，所以无所谓，就算要俾人低估。目标只有一个，发挥我所有能力，就算要从零开始，都要做到成绩。 我的过去，忘记我的成就，还有我的错误。为了长生走新的路，我愿意放下一切。If that's what I gotta do, Link, Link, Link, 从哪里开始 ？Link, Link, Link, 也不是太迟。Link, Link, Link, 从这里开始，放下一切。If that's what I gotta do.如果你是我，可能你不会这样办，但你不是我，你只可以刮目相看。有些时候不能只依靠预感，你以为我没计算，其实我是相反。决定上这个舞台，目标是清楚，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一直保持着随身的态度。这种想法在脑里已经根深蒂固，一步一步怎么应付新的环境，最后会怎么样根本是命中注定。这是我的生命，不是好莱坞电影，剧情会怎么发展是不能确定。我的真心身份是谁，写到如今没数要再保密，我更充满决心。你们给我的鼓励是最大的原因，坚持的经历永远都会刻骨铭心。忘记我的过去，忘记我的成就，还有我的错误，为了长生走新的路，我愿意放下一切。If that's what I gotta do, Link, Link, Link, 从哪里开始 ？Link, Link, Link, 也不是太迟。Link, Link, Link, 从这里开始，放下一切。If that's what I gotta do. Everybody wants to be a hero. Everybody wants to be a hero. But nobody wanna start from zero.Said nobody wanna start from zero. It's my destiny to be a hero. It's my destiny to be a hero. But I know I gotta start from zero. I said I gotta start from zero. 忘记我的过去，忘记我的成就，还有我的错误。为了长生走新的路，我愿意放下一切。If that's what I gotta do. Link, Link, Link, 从哪里开始 ？Link.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首歌来自的就是瑞典的新晋 DJ 刚刚说到的 Mike Perry 他进行创作的一首歌曲，也是在9月1号发行的一首新歌。下面这首歌就有意思了，这首歌来自的是世界音乐厂牌新乐府，他们是继昆曲、评弹、京剧、乐曲之后又一次跨界的尝试，而这一次呢是把扬州小调杨柳青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改编。这次的扬州小调杨柳青呢是加入了 flamenco 的元素，其实很难想象两个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融合，所以才是一种特别的尝试。这次邀请的是曾经四度入围格莱美的吉他天才胡安卡莫纳，为这首歌曲进行全新的改编，加入了刚刚说的 flamenco 的元素。所以这种热情似火的 flamenco 遇到这种扬州小调的感觉，想想都觉得这首歌会非常的神奇。来听一听这一首全新演绎的来自新乐府的杨柳青。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两点

World Again， 听到这首歌酣畅淋漓，就是来自 Ringo Starr。 那他呢也是在2015年入驻了摇滚名人堂的这样一位非常厉害的鼓手，是之前的英国天团 The Beatles 的鼓手，没错，就是他。发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 Give More Love， 在15号的时候发行这一张专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再听一听，听到这种非常炸裂的鼓声啊。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在周四的新歌时间为大家送上的都是最新的歌曲，上半时段听到了很多的欧美的一些新歌，包括像欧阳靖的一些新歌，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看看一下我们国内的。这首歌来自李杏妮和苏颖康，李杏妮的声音在我感觉应该是一个非常的细腻而且很有质感的这样一个声音，苏永康当然就话不多说了，他的声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次两个人的合作，也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想说一些什么吧。其实我感觉李杏妮应该会在未来的几年有很好的发展哈。这首歌和每天想再见。 是是约定见一面，但看着看不准留言，抬头听到你的声线和强忍的可怜。 是是看着你的脸，但告别才记起你仿佛讲过吃什么入面。 过生活如像敷衍， 不知每天曾度过挖尖， 忙到不知几点，你共我为何遇见， 都有终点，去到终点，何曾活透今天，和每天讲再见，夜也为你想去睡眠，谁都想工作想贡献。

这首是先生来自彭坦，在上个月的时候他发出的新歌叫做未来未来，当时我们已经说过他这张专辑想要打造一个生命六面体的这样一个概念，而这一次呢是第二面来了，就是这一首是先生。这首是先生呢取自英文 Mr. World，就是说跳出自己的内心的这种空间，去把自己置身于宏观的宇宙，把视线从密集的人群投向天际、海洋和大地。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和大海，这样去体现自己这个和整个世界之间的这种多面性哈。也是来自彭坦一如既往这样非常清亮、非常温暖的声音。下面这首歌来自果维 C， 相信很多人已经很少听到他们发歌了，对不对？有很多人说喜欢他们很久了，那这一次又发了一首新歌，其实和之前的新歌没有太多的不同吧，都在讲述同样的一些事情，在青春的路上无畏前行，勇往直前，无论在哪里，梦开始的地方，你仍然是梦开始的人。这首歌就是来自果维 VC 梦开始的人。 旋转，旋转的结局没有终点，只是另外故事开始，从来没有停止的寻找，寻找着证明我的勇气和另外那个自己，像一只拥有着清澈的眼睛，却无法分辨是与非的世界，是命运注定和天生的骄傲，在日出日落中慢慢的枯萎，我的天空早已改变了模样，梦开始的人却随风逝去，我的天空早已褪去了颜色，人还会想起那首悲伤的歌。再说，已经给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你曾说到夕阳破尽深夜，光阴在心头荡漾。你曾说到雨天撑伞前行，涟漪在伞后重逢。与你别了那青春离歌，别了那青春离歌。依然是情话一埋藏心底，无声泪滴默默失去。想你看那昙花静静凋零，抚平激动的我曾说到思念化作泪滴，漂浮在星河边际。你曾说到爱情变成回忆，封存在你我心底。与你别了那青春里， 这首歌是《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电视原声带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你曾说》。看看时间，送上最后首歌曲了。最后首歌曲来自银铃， 这次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匹夫渡海》，听起来好像就有一种非常渺小但努力要为梦想去拼搏的感觉。这首歌来自银铃的《不老梦》，明天见。 等不到冰雪相拥，终因为水旁那一盏前程，终究是冲落轻舟，替我将把桥流共逢。来世在数月明晨，也许还能到深秋，别珍重 北京时间12点整。